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情感问题、恋爱、约会的问题。在我们今晚的节目中，在我们节目中到来的嘉宾是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摩卡会和大家来分享各位在恋爱和约会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疑惑，这些问题都是大家留给我们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如果也有问题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通过微博给我留言。有一位问到了牵手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啊。刚认识一个女生，然后现在呢约会已经是第3次了，我觉得差不多第3次就该牵手了吧。 可以。 可是我尝试一次把手递过去牵了他的手，可是很快他就找了一个理由把手放开了。 嗯， 然后呢我又在约会的下半场的时候一直就想的是怎么去牵他的手，好不容易碰上他的手了，却发现他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把手揣兜里了。 嗯， 就是他现在不愿意和我牵手。我想问一下啊，怎么打破这种尴尬呢？怎么样才可以去牵手呢？他要是不愿意和你牵手，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不愿意和你的关系现在进一步呢？ 首先第一，他是不是真的不愿意跟你牵手这件事情要打个问号。就是你要能够分辨得出来女生的矜持和拒绝，她有的时候女生的矜持和拒绝的表现形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她矜持和拒绝到底有什么区别？矜持是我心里面是愿意的，但是我表现出来的是我不愿意的。然后我们 不能太随便了吗？ 对 不 对？ 对。 然后、 随便被你一牵手就被你牵到了。 对， 那哪行啊？ 然后拒绝呢？拒绝是心里面他就是不愿意的啊，他表现出来了，当然也就是不愿意，他是一个一致的啊，内外一致的。而矜持的话，他是一个内外不一致的，然后他心里面是愿意的，但是呢，这个嘴上他是或者说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是这种。跟拒绝看起来差不多，那这个概念首先你要清楚，然后其次的话，你在跟这个女生去实际相处的时候，我判断，因为你们已经3次约会了嘛，3次约会的话，这个女生一定是对你有好感，她是愿意跟你啊，至少她是愿意跟你往前发展发展，走走试试看看的哈。 对。 所以刚才你在这个孙岩姐在念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也说是可以，对吧？3次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牵手的。然后呢，你的这个牵手的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试探为主。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肢体的关系的升级，哈，它都是在尊重女生的这个前提条件基础上进行的，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去牵她的手，我听那个。 听那个描述的感觉是他被你牵住了一会儿，然后这个女生找了一个什么理由，然后把这个手给挪开了哈。这种其实在实践当中已经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反应了，因为有的男生去牵这个女生的手的时候，刚牵没一秒两秒钟，这女生刚反应过来哈，因为你刚去抓她的手的时候，这女生她可能会有一个宕机的这个时间啊， 对，也要有个反应过程， 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呢，那这个宕机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女生反应过来以后，通常他们都会是采取一种这种消极或者说是个保守啊，或者是防护的这种状态，就是习惯性的往回退，这个手会往回抽啊，或者说有一些女生她甚至会把你的手甩开，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没关系，你得全方位综合的来看这个女生，她对你的这个好感度，我们叫做窗口如何？就比如说你牵完她的手了，你碰了她的手了，你释放了这种暧昧的信息之后，这个女生的情绪如何啊？然后的话，他跟你的这个肢体的这个距离是维持原样啊，还是有刻意的拉远呢、啊？哈，还是之前的两个人这个沟通的这个状态的频次会不会减低啊？或者说他有没有马上就提出来说，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对吧？他的这个结束约会啊，就他的这个状态有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说没有变化？对吧？特别是这个女生她脸上的这个情绪啊，这个表情，她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是那种厌恶的、讨厌的、生气的，或者说就变得不大对劲了？还是说这个女生，你可以看得出她有一些紧张、悸动，然后呢，里面还带点小开心，或者后面还会跟你就打情骂俏啊，或者是会怎么样，这个要看具体的场景了哈。总之你要看的东西很多，而不要单单看一项，就是这个女生比如说你干嘛碰我，或者说她把手找了一个理由把手从你的手上拿开。你不能光看这一个情报，你要看很多的情报，然后综合分析的。反正现在呢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女生应该是对你有意思的哈，不然的话跟你已经出来约会三次了。然后第一次你去牵她的手的时候，她还让你牵了一会儿，然后找了个理由，对吧，找了个理由把手拿走了。然后第二次你再去牵的时候，她又把这个手放到了荷包里面哈，放到了口袋里面，然后就给你制造一点障碍。光凭这两点并不能够说明这个女生是拒绝你或者是不愿意的啊、我判断，根据我的感觉哈，我判断是十有八九是一个矜持状态哈、啊。然后其实我们呢，我们就会经常设计一些这个小桥段或者一些小技巧来帮男生可以过了这个小坎，因为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小坎，但是在对很多男生来说，他就会真的会游戏会被卡在这儿、 哦， 就进不去了哈、啊，就进不去了。 哦、 对我们。原理是什么呢？原理其实就是你在去触碰女生身体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东西跟着。好，如果你没有这个转移力注意力的东西跟着呢，这个女生就会因为她的身体首次被你触碰，比如说首次牵手啊，首次亲吻啊，首次就是身体的重要部敏感部位被你触碰的话，她会感觉到一种尴尬、压力、不好意思，然后呢感觉空气被凝固，然后呢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是让她不舒服的，然后她就会往回退。那么你只要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给它化解掉的话，其实就可以，比如说你去牵这个女生手的时候，你可以说，诶，这个一般要是男生牵你的手你不愿意让他牵的话，他强牵的话你会不会打他？然后那个女生往往都会说肯定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再牵过去的话，那你打我吧，对吧OK， 就是这种有一些情绪波动啊，小游戏或者有一些小的这个幽默的这种小的比如说反撇这样的小技巧在里面的东西，它可以顺利的让你这个关卡啊，这个小关卡过得柔畅一点啊，就舒服一点。有的时候女生一笑嘛，然后反正也已经被你牵了，再加上她情绪不错，这一关就过去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男生我觉得你可以继续约哈、啊、当这个女生甩开你手这件事情呢没有发生过。然后呢你下次在约会的时候可以先事先准备这么个一两个这样的这个小的救生圈吧哈，那你过的时候可以给你保驾护航，或者说你可以选择那种稍微暧昧一点的这种能量的约会场合，就是比如说电影院啊，去电影院然后看电影的时候，你这个黑乎乎的没人看见没人注意，对吧，然后你把手伸过去，然后去 放在他的手上，然后呢他一有点收手的这种感觉的话，因为他人坐在那儿没法动嘛，对吧？他去不了别的地方，他跑不了，所以呢他手一抽，对吧，你感觉他这个抽的力度不是很大，不是像被电到了那种，就雷到那种感觉，他就轻轻抽的话，你可以稍微用点力抓住一下他，然后的话你再靠过去他耳边跟他说，随便说一点，就扯个蛋，就说比如说，哎，你看那个这个女主角她长得像不像你，对吧？你就随便说点什么，把他的注意力从被你牵手这件事情上面一带走，就 OK 了。然后这个女生往往就说啊，他长得像我，不会吧？他比我胖啊，或者说他比我瘦啊。只要有了这样的互动形成 ，OK， 你这个手就基本上都算是攥住了哈。就这样的小技巧。 对，用这样的一些办法，你就可以过这一关了，是吧？ 对。 好，谢谢摩卡。摩卡经常在我们节目中啊，教一些男生们怎么去挽回女孩子哈。现在有一个女孩子要挽回男友，她要问一下摩卡，摩卡老师，请一定告诉我怎么样去挽回我的男朋友哈。男朋友现在和我说分开了，之前呢谈恋爱的时候呢，我确实是有点作，有点任性。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折腾他。然后他呢也总是向我道歉，每一次都是他主动的和我和好，其实我真的是很爱他，很喜欢他。这次分手问题出在我去他们家，第一次他爸他妈呢做好了饭，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当时我也比较放松了，然后觉得他爸他妈都挺和蔼可亲的跟我说话，他爸问我这些菜是不是合适我的口味，那我当时呢也就直说了，我说也不是很合适，我其实不能吃辣的。我觉得其实他之前应该跟他父母都提过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父母那天做了很多很辣的菜，口味很重，那都不是我喜欢吃的菜。但是我当时也说了没关系，我说回头我可以吃零食。就为这个事情，我男朋友居然就对我提分手了。他说我不体谅别人，他还说我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这些，就突然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那么严重，他会和我说分手。现在已经和我分手快两周的时间了，我该怎么办？我怎么能挽回他呢？能不能告诉我挽回一个男朋友的方法呢？ 首先你说到的这个呢，你感觉就是就为这么点事儿哈，就为这件事情我男朋友居然就要跟我提分手什么，这个我真的要说一下，就是你确实是挺作的，而且呢在这个感情上面的话，这个认知啊确实不成熟。两点，第一，你觉得是这么点事儿，但是有可能在别人那里的话呢这个事情很大，对吧？比如说涉及到父母了，就以前你跟我作啊，或者你折腾我啊，怎么着都 OK， 对吧？这现在是涉及到别人，涉及到长辈了。那么有的男生或者说有的女生哈，有的人吧，他对于孝敬孝顺这件事情的话，他是看得特别重的。比如说老人的事情是没有小事的。然后呢比如说这种观念的话，在有些人心里面是根深蒂固的，这第一。第二的话，你觉得是这么点事儿啊就跟我闹分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会不会是压垮你们感情的最后 一根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呢？就之前你自己也说了你很作，对吧？每次你们吵架的话都你男朋友主动先来跟你道歉啊和好啊 OK， 但是首先道歉的人他应该是就是更在意或者更成熟一些，更愿意包容和让步一些的人，他不使性子 ，OK， 并不是说他就一定筹码就没有你多。那之前这么一系列的这个结果下来之后呢，他发现他的包容并没有带来你的这个成长，或者说你的变化，那么。而且不但没有好的变化，反倒你还就是变本加厉了。现在居然就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是那么愉快了。那么终于他下定决心要跟你分手了。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肯定是这冰冻三尺嘛，他肯定非一日之寒。所以你这个认知是千万得要改过来，否则你这挽回是很难进行的哈。你想啊，你过去找你男朋友的时候，你再把刚才说的话你跟你男朋友说一遍的话，他得多崩溃哈。 对， 而且你根本就不理解我，或者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对吧？他会觉得你很幼稚，他就更加坚定了他要跟你分开的这个想法了。所以这一块是这样。然后回到那个场景，就是 你去到他家，然后他爸妈跟你就是不管口味对不对吧，至少就是人家是两个长辈，然后忙了半天，然后给你准备了一桌子菜吧。他就是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可能。但毕竟别人就是还是很在意，还是很隆重的嘛，就是还是把你看得很重的嘛，做了一桌子菜。那么你这个过于直接哈，过于直接这个事情会让人家就是很这个面子上很下不来嘛。 嗯、 啊，就老爸老妈忙了半天，然后结果我女朋友来这么一句，说不是很合适，对吧？人家其实是一个客气话，对吧？那个这个口味合不合适啊，对吧？谁会想到真的有这么一句不合适？ 谁会想这姑娘这么实诚啊？这其实不好啊，我不是很喜欢吃辣的，这老人家好没面子 啊。对啊，对啊，别忙了半天。OK， 你不是很喜欢吃辣的，我相信这一桌子可能四五个菜也不一定全是辣的嘛，你总有一点是你是可以吃的，对吧？那你不要去吃辣的，你吃一点这个你自己能吃的，然后呢，你这个因为姑娘嘛，然后这个食量都比较小，对吧？你稍微吃一点，然后就饱了，然后坐在桌子上面继续聊天，因为毕竟吃饭它只是个媒介嘛，然后大家聊天沟通才是主题嘛。 对， 这个就是主次颠倒了。然后如果说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要挽回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不深刻反思你整个。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整个过程，你的很多所作所为，如果跟他没有办法形成交流的交集的话，其实可能很难进行，但这个会比较难了，对吧？ 嗯， 你说你天天坐在家里闷头想，你可能你的认知也不会就这么快就马上升级。那么马上就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可能会有效啊，可能会短期见效的一件事情的话，就是你得在这个男朋友的父母身上要做文章，要下功夫，对吧？然后至于说怎么把跟他父母的这个关系稍微修复一下，这个得你自己去动脑筋。你也正好你也去过人家家，对吧？然后看什么时候什么时机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再找找对方的父母。毕竟你跟对方的父母的话的这个关系受损程度没有那么大嘛。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时间比较长，他可能对你比较了解，然后对方父母的话可能只是最多觉得说，哎，这小姑娘是吧，这个有点太实在了哈。除此之外可能如果没有另外其他的事情你没有说出来的话，应该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计较哈，或者说特别的就是觉得这件事情， 就一般老人家倒不至于太计较，对吧？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场景就计较。 那就至于说他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咱们首先别管这个骆驼身上已经背了多少东西，你先把这根稻草先拿开嘛。 嗯， 先把稻草先拿开，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再说嘛。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如果要挽回的话，你可能得好好想一想，就是怎么在他的爸爸妈妈身上去这个做点功夫，做点工作。 嗯，至少可以去道个歉，比如说哎呀那天太不好意思了，我有点不太懂事，你们辛辛苦苦准备了是吗？ 这个我不太同意孙燕姐的建议哈。我们俩的建议不一样。 嗯， 因为你再去道歉的话，可能让这个之前不愉快，或者说这个尴尬的事情，它的更尴尬感更大，就是有点那种越描越黑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不太，这个词不太恰当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负面的体验，你就不用再去把这个负面的体验再提起，然后呢去加深或者说去扩大这种负面体验，你可以直接做那个正确的事情或者做那种好的事情， 明白？ 就行了，我是这么看的哈。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男生在做错事情之后，他就找这个女孩子道歉，对吧？ 嗯， 你越道歉，这个女生就越烦越讨厌。然后还不如就是这个男生直接做会让这个女生开心的事情，或者让她这个喜欢的事情，这个反倒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哦，你这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嗯， 确实是这样啊。啊，如果说不去提过往那个不开心的那个场景， 对， 而是给了他新的让他开心的场景， 对，你会激活那个负面情绪嘛，对吧？ 对对，嗯，说得好。再问一个小问题哈，有一位朋友问我们，他说仪式感究竟有多重要啊？我女朋友跟我啊在一起有一个规定，他说每逢他过生日，或者是我们 一年定下来2到3个有意义的纪念日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有仪式，包括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希望我能够递一束鲜花到他的办公室，他要让周围的同事们也都看到。他说他愿意享受这份幸福，而且他认为幸福和仪式感这个牵连是非常紧密的。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东西有那么重要吗？我挺不屑于这种仪式感的。我们俩现在啊，就为这个开始有争执了。偶尔要是我能想得起来，可以给他快递一束鲜花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另外那些纪念日一定要有仪式的去过吗？ 仪式感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为了让这一天这一个日子和其他的日子其他的天区分开来。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然后呢男朋友生日啊，女朋友生日啊，或者是这个第一次接吻的日子啊，或者是这个百天呢、啊、对吧，这些东西男生确实这个在这方面的话神经比较大条，但是这些日子如果有仪式的话，它会让那种这个特殊或者这个词应该怎么说，特殊的含义的味道加重。然后这个是女生特别需要的，因为女生她在意的是这个过程，男生往往做什么事情的话，他这个目的结果导向的，然后女生她是更在意这个过程和情绪的体验。所以仪式感这个东西呢，有没有那么重要？有，只要不去到繁文缛节，比如说你这个一年对吧，你365天你搞100多个有仪式感的这个纪念日对吧，这个就有点 太麻烦了。 对，太麻烦了。但你说是这个一年365天它有个7个8个这种带有仪式感的这个日子啊，那确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至少你的女朋友她现在认为极其的有必要。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你过生日，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男生这个听众你的生日了，那你想仪式感如果不重要的话，你下了班就走了，公司同事呢没有什么动静和表现，然后你回到家自己呢还是该吃外卖吃外卖，该这个该煮方便面煮方便面，然后晚上呢还是对吧，该打王者荣耀打王者荣耀，然后该对着电脑呢上上网看看这个看看什么奇葩说看看奇葩说，然后就睡了。那么到晚上你临睡之前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失落啊，或者说不好的感觉， 对 吧？ 嗯。 那但是换言之，如果说你下班的时候，同事们对吧，然后一起啪啪啪，然后给你这个庆祝啊，说哎生日快乐，然后呢干嘛干嘛的，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和蛋糕，你肯定会很开心呢、啊。然后如果晚上这个有一帮你的好兄弟对吧，好姐妹约好了，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给你庆祝，然后还有那种生日的寿星宫的那个皇冠呐、啊，然后这个 KTV 的包房里面还贴了气球啊，然后写了这个 Happy Birthday， 然后谁谁谁啊，对吧？ 嗯， 然后有大家一起来给你庆祝，还带了大大小小的礼物啊。那么你肯定那个感觉和我们刚刚描述的那个你下班回家吃泡面，这个完全是两样的嘛，对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这个其实就是仪式感带给你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她提出的这个她的生日、你的生日，然后你们的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只要一年，总之我觉得就是跟女朋友的节日加起来一年不超过10个，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嗯， 然后有助于提升你们之间这个关系的这个质量。我还是建议你去就是，包容她，然后跟她一起去营造这种感觉，而且。你女朋友她不是说喜欢在单位收到花吗？或者是她的生日或者说情人节的时候收到花这种感觉吗？你可能觉得说你不要这么虚荣好不好啊，但是你不就是找个鲜花网或者个快递，就是你下个单对吧，200来块钱又不是 Rose Only 对吧，你下个单200-300块钱你送个花到女朋友单位，这个可以换来她一个星期或3-5天的好心情对吧， 这个很值得的， 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做呢？这很超值的，应该去做一下，我觉得。 对，我也觉得是，而且生活中有一些仪式感还是需要的。 对， 真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的。 所以我说嘛，你跟女朋友的这个感情上面的这种仪式感，一年365天有个10个，对吧？1/36，我觉得其实它并不算多啊，还是 OK 的，属于一个 OK 的区间吧，哈、啊，应该是可以的。嗯， 也能让两个人更开心。 对啊。 好，谢谢摩卡，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来请摩卡帮我们来分析，来和大家分享各位在约会和恋爱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想一想，这样的改变还真的不习惯，少了你身边多了些孤单。你写的简讯舍不得删，寒冷的夜可以带来温暖。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吃饭，情人的角色该怎么办？我明白，任谁对谁错无关，至少你毫无保留的坦然。未来的路，爱的幸福平安，这份爱让我慢慢学会勇敢，静心等待，等你回来。胸怀，结局若要分开，别为难，我明白，做朋友好过彼此两难，静心等待，等你回来，可以把你紧紧抱在胸怀，结局若要分开，别为难，我明白，做朋友好我彼此两难。你写的简讯舍不得删，寒冷的带来温暖，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吃饭，伴有情人的角色该怎么办？我明白，跟谁对谁错无关，至少你毫无保留的坦然。未来的路，爱的幸福平安，这份爱让我学会勇敢，静心等待，等你回来，可以把你紧紧抱在胸怀，结局若要分开，别为难，我明白，做朋友好过彼此两难，静心等待，等你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 这里继续播出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恋爱约会的问题。摩卡，魔术的摩，卡片的卡。那平时呢，摩卡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些恋爱和情感的问题，约会的问题，特别是帮大家具体支招，大家在约会当中，在恋爱中会遇到的那些很具体的问题。如果大家想了解的更多，那么可以把生活中遇到的约会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让摩卡呢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当然也可以关注摩卡的公众号，就是摩卡哈，魔术的摩，卡片的卡。 对，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的问题哈，她说特别想让这个摩卡老师来帮助辨别一下哈，现在交往的一位男生啊，这个男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她说我们俩呢是大学的同学，但是我的这个男朋友啊，他是在我们的网上呢就认识了一位学姐。他说那个学姐啊，其实在专业上能给他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哈，所以呢他和那个学姐就聊得特别的多。而且呢他和那个学姐啊还见了面，那么那位学姐呢好像对我男朋友很有意思。我的男朋友也告诉我，他也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女生对他是很有意的。一方面我问他，我说那我们在谈恋爱啊，现在又多了一个女生对你有意，你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正是考验我们关系的时候。但是我的男朋友说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他对我好是他的意思，我并没有想要和他怎样啊，我们就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可是呢，一方面他既不拒绝学姐对他的帮助，也不拒绝学姐约他出去。出去呢，他们会出去吃饭、聊天、看电影，但都是那个女生主动的会约他。然后他对我说，主要是那个女生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现在也没有交往其他的人，然后那个女生又对他有那么多的帮助，他觉得作为回报，他也愿意和那个女生经常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了。这就是他跟我说到的。那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现在越来越在他这儿似乎没有位置了呢？可是我想和他分开的时候，我发了脾气告诉他，那我们就分手吧，你和你的这位学姐在一起吧。他又告诉我说他爱的是我，他是要和我结婚的，所以他让我不要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他对我说不要那么小肚鸡肠。我想知道我真的是小肚鸡肠吗？我都快崩溃了好吗？ 你肯定不是小肚鸡肠啊，这个我可以很 负责任的告诉你， 很负责任很确定的告诉你，肯定不是小肚鸡肠。 我也觉得是哈， 感情上面肯定是排他的嘛，多少都会有一点排他，你再大度再大气的话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就是无视你的伴侣或你的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对他本来就有好感、有意接近的一个这个异性吧，或者潜在情敌的这种频繁的接触，任谁都很难以做到嘛。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状态是很正常的。然后， 这男生吧，这个男朋友啊、我们说到过的这个问题比较相似哈，就是边界感不清晰。 嗯， 边界感不清晰的话，或者说你可以说他这个成熟度吧，成熟度还是不够，就是自己是有女朋友的嘛，然后那个女生对自己又是有那方面的意思的，然后呢其实他给出的很多理由是他自己找给自己的嘛，就是说我们叫做合理化哈、啊、就是你给自己找很多理由，然后呢说服自己，或者说让自己的心里面好受一些，能够去做一个自己本来就觉得不是那么特别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学姐她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学姐她经常给我帮助啊，这个学姐东这个学姐西啊，她之所以给这些理由的话，就是其实她自己心里面也是知道我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我是不应该跟这个女生如何如何如何，她其实是心理上是知道她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是有一些 欠妥。 对、嗯、我觉得这个词很妥当，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他自己也认为是欠妥当的，或者说很危险、嗯、比较危险，在玩火。但是可能呢男孩子嘛，他可能又比较享受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你不说他是虚荣心也好吧，或者说他是成就感也好吧，或者他这种这个平淡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吧，或者说他是这种红玫瑰白玫瑰的这种感觉吧，不管他是什么感觉了，那肯定会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快感，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嗯、对。那么至于你应该怎么去做的话，我觉得是这样，送给这个女生一句话，就是不管你爱的是谁，或者说不管你对他爱有多深，啊，你都应该呢，就是时刻注意照耀自己的一米阳光。哈、啊，这句话呢也不是我说的，但是我是在哪看见，我也不记得，我觉得很有道理。有很多人他在爱别人的时候的话，他说我在付出啊，我在爱对方啊，他把那个就是自爱，或者说就是照耀自己的这一米阳光给忘了哈，所有的阳光都投注到对方身上去了，最后的结果也往往全部都是悲剧啊，不好。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抓住这个自爱这个基点，然后呢基础的基哈、啊、然后呢你做的其他的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就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在爱你这个男朋友的之前一定要先爱自己。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你是该退让的，什么样的事情你是不该退让的。 嗯， 就如果我是你的哥哥或者弟弟的话呢，我会觉得你现在男朋友做的事情是不成熟的，是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的，所以希望你引起重视。 嗯，对，所以你自己想一想，你要不要接受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 也许今天有学姐，日后呢还有 学妹 学妹 就是这他是出轨的前奏， 邻家的女生， 对 对 对，他是一个出轨的前奏， 就是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不好好处理男女生边界关系边界的人，就是这样的。 对，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吧，所以你自己问问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但就是这男生吧，多多少少都有点这样子，就是男生就是有很多女生就喜欢啊，追逐啊，然后就是这种校草型的或者国民老公型的，但是男生心里他是一种处于一种非常爽的状态啊。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你男朋友成熟度不高呢？因为他如果成熟度高了以后，他至少他能够分清楚利弊，对吧？ 嗯， 就是这我做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应该能够分得清楚利弊。有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客户，有一些男性的客户，他们之前也是就是在自己女朋友对自己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呢就是也不知道是出于刺激也好，还是出于这种感官追逐也好，他就外面又有别的暧昧，对吧？然后呢这个女朋友知道了以后，女朋友想明白想通了以后走了之后呢，有的走的就是藕断丝连，有的是走的这个义无反顾。然后呢这些男生的话，就是你的手长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是没有感觉的，是吧？突然哪天把它砍掉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出现了诸多的不便，然后这些男生呢就花大价钱跑来找我这个挽回，对吧？然后我一听完他这个背景案件背景之后，我说你说你何苦，就之前其实他都是有各种征兆的嘛，这个男生他自己就是作 嗯 啊，做然后最后变成这样的。我这边确实有不少男生，就是他就是，所以为什么说那个人生是没有一米弯路的呢？就是这该踩的坑，他必须得踩下去，踩完了之后他才知道，哇，这个地方是坑，是吧？我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有的是父母就是希望他给你把这个工作啊、学业这个路径都规划的清清楚楚，你就这么走就行了，绝对是一条金光坦途，对吧？然后呢，孩子就喜欢老往外跑，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踩坑。就父母是不希望孩子踩坑，但是你会发现，就该他踩的坑，他一个都不会少， 对 啊，否则他承受不了。 对，你说的太对了。嗯，这儿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男生问的问题挺有意思的。他说啊，我这个前两天啊，经过那单位的一位大姐的介绍，那我就去相了一个亲。这个相亲呢是挺奇葩的一件事儿哈，对方女生呢是和妈妈一起来的， 嗯， 而且呢对方的妈妈一直在和我聊天， 嗯， 对方呢就坐在那里，其实我觉得他挺可爱的，长得呢特喜庆，就是那种不说话也脸上甜甜的，挺乖的。我呢偶尔眼睛看他两眼，我看他的眼睛呢也在看我，但是话都让他妈说了，他妈基本上把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 ，X 光透射。 调查完了之后呢，介绍人告诉我，他妈对我还是挺满意的，说他妈满意。他们家女儿也是挺满意的，那我就跟介绍人大姐说了，我说这个相亲太奇怪了，是他妈一直在问我问题，然后他什么也都不问我。这个大姐说，他在家里边比较乖，比较听话，他妈呢确实是比较强势一点，他妈妈一定要对你有一个了解，因为怕他们女儿太乖了，回头再吃亏。这个理由吧，我也勉强就接受了，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再加上他坐在那儿看我的时候啊，我心里边还真的蹦蹦一跳。可是呢，我跟别人说了他这个情况，其他人就告诉我，特别是我有一哥们儿说，千万不要这种强势的岳母，这种岳母特别可怕，未来呢一定会添乱的。而这种姑娘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主意，这个将来都是他妈在和你过，而不是女儿在和你过。我有点担心，我就想问问你们，一方面想和这个女生再交往，最近我们也加了微信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真有点犯怵。我不希望的是真的有感情了，他妈又是一个问题，她就是那种妈宝女吧。 现在听起来的话确实是挺像妈宝女的。我觉得你的这个朋友啊兄弟的这些担心也很正常。这个女孩她相亲的时候是跟妈妈一起来的，然后全程由妈妈在跟你沟通啊交流的。这种现象在相亲的时候是有的哈，并不是说所有的相亲都是这个一男一女像约会一样，有的相亲是两家人一块的，对吧？你这边还有你家人，然后他那边有他家人，然后呢有的是家人坐在外面聊，你们俩坐在里面聊，有的是呢就是混打，对吧？就是大家就坐在一张桌子上面聊，就七嘴八舌的，就各种形式都有。所以呢首先你不用觉得说这种方式很奇怪哈，他可能就是不够新，但是呢它是一种存在形式，这第一。第二的话呢我觉得你那个兄弟的担心呢是应该的，但同时呢你应该也应该看到，就是说他的妈妈毕竟这个岳母啊，这个强势的岳母，他毕竟对你是非常满意的，目前来说是非常满意的。那这个女生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妈宝女的话呢，那么其实你跟岳母啊，未来岳母如果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和这个联系的话哈，就是岳母对你的这个印象或认可度很高的话，那么可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跟如果跟这个女生如果感情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你的岳母会站在你这边，然后会就是说去输出的一些能量啊，或者说去进行的一些沟通啊，会比你跟你的就跟这个女孩的这个沟通会更加的有效。 嗯 啊，所以因为老人家嘛，这个妈妈岳母她毕竟就是 这个生活的时间长，生活的经验比较多，成熟度会高一些，所以在一些事情上面的话，可能会相对稳重成熟一些，会比起这个年轻的小姑娘来说。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也就是你那兄弟的那个角度呢，当然是有他的这个合理性的。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你同时可以看到其他角度，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就是总之。你很多事情你可以事前谋划啊，谋划的时候的话，你尽量多看到不同的角度。不是说我们怎么规划，然后这个事情最终就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规划去走。其实还是，谋事在人嘛，成事在天。所以你跟这个女孩往下走下去之后，这个感情会发展成什么样，是吧？会有些什么剧情出来？就现在想的这些东西的话，它都只是一个可能性而已。有可能是全部都也应验了，也有可能是完全这个剧情的走势是让你就是大跌眼镜的哈，根本就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听得出来你应该对她还挺感冒的，就挺喜欢这个女生的啊，应该有一些感觉。然后呢，现在呢，人家这个妈妈和人家这个姑娘啊，对你的这个印象也都不错。那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就是你也对对方有好感，对方呢母女呢也都对你有好感。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往前走嘛哈，不用杞人忧天的，就是在前面的是想太多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好的事情出来，然后来限制自己的行动，你可以往前走嘛。 嗯， 走走看看，然后到时候不好了的话，如果实在不行，那么可以再分开嘛，这个又没有关系的。然后同时你可以获得一份关于这个恋爱或者感情的一种经验和教训嘛，我觉得对你后面的感情，或者说后面跟后面的相亲，后面的婚姻，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为什么不往前走呢？ 嗯，所以试试往前走一走再看啊。一位男生问到问题，说想问一下摩卡老师，怎么样能够打败一个隐性的情敌？他说，我觉得我最近出现情敌了，我和女朋友两个人有半年的恋爱时间了，我以为和女朋友呢现在的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了，是我一直在努力的追她，追了她大概快两个月的时候，她答应做我女朋友了，那么从那时候算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了吧，我对他挺好的，一直是对他在努力在追求当中，因为我觉得他条件很好，他也长得很漂亮，而且呢他也属于那种我理想的女生，好身材也比较有吸引力的那种女孩子。就前不久吧，他过生日的时候呢，我问他要什么，他也向我指点了一下，他要了一条围巾。后来在和他一起看到他那些生日礼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瓶非常特殊的包装的香水，我问他这是谁送的，他告诉我说是公司的一个男的送的。那我就当时多问了几句，然后他就告诉我是公司其他部门的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呢好像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做他们其他部门的一个主管正职，而那个男的对他挺感兴趣的。当然那个男的加了他的微信，不是只聊工作，还要跟他聊一些挺私人的话题。有的时候那个男的知道他喜欢看戏剧，知道他以前还表演过戏剧，还经常问他有一些什么戏剧票要不要一起去看等等。那这不就是在约他吗？而且那个男的和他是近水楼台啊。我倒是没有感觉到我的女朋友最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约她反正一直还是和我出来的，而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可是我已经害怕了，担心了，我觉得那个男的肯定就是这个居心啊，而且那个男的近水楼台，另外那个男的还好歹在他们公司担任着一个管理的职位，像这样一些事情怎么办？出手就送那么阔绰的香水，这个我也担心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思考的这个方向和点完全就错了。 那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学过吧，这个普遍的哲学原理，就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你内因没有问题的话，外因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所以你现在在考虑什么？你在考虑的一直都是这个男生、那个男生、那个男生这、那个男生那，对吧？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就是用错了方向。你要考虑的是你跟你女朋友的关系，就是如何。你女朋友和那个男生的关系的话，你怎么考虑其实都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你能够控制的呢，只有你自己，还有呢，你跟你女朋友的这个关系。如果你可以把自己控制得很好，然后跟你跟你女朋友的这个关系营造得很好，那么外面其实有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嗯， 因为他如果出去工作，对吧？他出去工作的话，他每天那要这个接触多少男生啊？那你如果捕风捉影的话，你这样会让自己很累，然后你女朋友也会感觉到特别大的这个压力，对吧？那优秀的、有钱的、帅的，各种各样的男生，那社会上太多了。如果说我们忘了这个自己和自己女朋友这个关系的这个本，对吧？这个基座的话，那你去抓这些东西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呢，你也不是捕风捉影，我也听出来了，对吧？这个男生确实对你女朋友是有意的，然后呢是在这个应该是已经开启了这个追求了，已经在追求当中了。但是好的是什么呢？好的就是你和你女朋友的这个关系当中，你发现女朋友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嗯， 对吧？就跟你的这个关系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所以但是你现在出来了一个最最可怕的状态，或者说最最不利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开始害怕了，你开始担心了，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种自卑的，就是不自信的表现。然后这种东西就由你身体里面你的心态、你的想法的这个失衡或者这种崩溃，它会导致出各种各样这个不当的言行和举止，而这些东西会是真正毁灭掉你跟你女朋友关系的一个武器。它远比这个男生送的这个什么800-1000的香水，或者是这个看个什么话剧，或者是歌剧要来的杀伤力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经常哈，因为我看这种案例非常的多，大家经常忘了解决控制自己的问题，然后妄图去解决或者控制一些外在的这些一些因素。 嗯， 你要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控制别人呢？ 嗯， 通常我们控制了自己，外面的状况也都不会特别的差。所以呢，这里我想给这个男生听众提个醒，就是要考虑的是你跟你的女朋友，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啊。你一定要考虑的是你跟你的女朋友之间的事情，不要去考虑她和另外一个男生之间的事情，否则这样你会让你的女朋友有这个不好的感觉。 嗯， 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去到这种窒息感，比如说你要她下班就马上回家，然后你要她周末周日不许跟这个你认识的指定的几个闺蜜或者同学以外的人去出去接触，或者说出去玩，就是你会开始限制他的世界的这个面积的大小。一旦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呢，就非常麻烦了哈。而且你限制的原因呢，是不是为了女朋友好，是为了就是你自己哈，是为了你自己的满足你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感。 嗯， 其实这个是真正毁灭你的吸引力的主要的原因。因为你变得一个男生变得不自信了，然后变得开始疑神疑鬼了，然后就他其实就是神经质的前兆了。然后呢，这种负能量会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开始往外扩散，然后你的女朋友会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感觉到。一旦这个能量大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超过60分了的话，那么OK， 很有可能之前他跟这个男生并没有什么普通同事关系，只不过男生那边对吧，那个什么什么一头热啊，剃头挑子吧，一头热，然后女朋友这边并没有什么，但是因为你的表现哈，然后将他推到了那个往男生那边推过去了，这种事情是有发生过的，所以我希望你引起重视。 就是阵脚别乱，阵脚一乱了，你就开始生事儿了。 对，是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最关键的原点就是自己的阵脚和自己的节奏。 对 啊，很多很多的人的话，他是哎，我要创业了，我今年是什么风口啊？去年好像是这个共享经济的风口，今年是什么人工智能的风口？我要去追这个风口，你追风口干嘛？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干什么，你自己的这个擅长干什么。所以对这个就不扯远了，反正就是自己的像孙妍姐说的这个自身的阵脚是非常重要的。 对，自身阵脚别乱哈。好，今夜思雨时，那大家听到的就是摩卡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如果有一些约会和恋爱的情感问题，想和我们的节目交流，想和摩卡来交流，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孙妍，也可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是心里一个结，不是谁都可以解，无缘的人多么尽力还是流泪，当对的人出现，交换了体谅的一眼，重重心事开了，不再有纠结。你是我的海角乐园，给我另一片世界，都市丛林拥挤压抑，就看天边。我们因为误解，倔强的忍着痛告别，思念闪躲却被后悔给发觉。爱你想你，决定不在乎一切，只要有你，平凡也变特别。我们曾追求迷梦，各自走得太远，却不曾习惯没你在身边。当我们终于坦白，将心摆在彼此面前，迷路的爱回到身边。是心里一个结，不是谁都可以解，无缘的人多么尽力还是流泪，当对的人出现，交换了体谅的一眼，重重心事开了，不再有纠结。你是我的海角乐园，给我另一片世界，都是丛林拥挤压抑，就看天边。我们因为误解，倔强的忍着痛告别，思念闪躲却被后悔给发觉。爱你想你，决定不在乎一切，只要有你，平凡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